2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金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微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正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爱生活，肩上力量紧立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也许会让你受伤，但请你相信音乐有魔法，它带你寻找太阳，看见希望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曾经的伤口长出了翅膀。品味1033，你的音乐魔法师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卫扎死王典，群贼就一阵的大乱，群龙无首可就乱套了。啊，能跑的跑，能藏的藏，就有那么一小部分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。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了，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，就是混战在一起了。听吧，武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嘶喊声，啊，噗噗噼啪，又噗噼噼啪，直杀的是天昏地暗，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了，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。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滇云峰、青松狼牙涧。众人放眼一看呐，山坡上、大厅里、院里院外草丛之中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呀，人是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了沟渠。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，有人统计了一下，攻打八宝滇云峰这次大战，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。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。同时呢，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。贾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，维持秩序，把那些俘虏用绳拴上，分批 压下叠云峰。可徐良最关心的是紫面金刚王顺、白莲花燕峰，因为打了交手仗了，又是个黑天，分不清谁是谁。现在天亮了，得仔细检查检查。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刀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，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，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。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，这两个人也没有。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，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。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，一定要抓个活的，然后把他打囚车装个笼送往京都，交有司衙门审讯呐。因为这个小子罪大恶极。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，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。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了。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，唯独没有这俩小子，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？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。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，梁子别着急，咱们好好搜寻搜寻，这么大的叠云峰青松狼牙剑他们不定藏在哪里。徐良一想也对，大军又开始搜山，像梳头发似的来回梳了三遍，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，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。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，差官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。这五个人是谁呀？细脖大头鬼方叔安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小意是爱虎，粉紫嘟噜针，霹雳鬼韩天锦，这几个人没了。哎，把蒋平给急的，心说混战之中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儿了？奇怪的是把尸体也都翻遍了，没有，杀号之中没有，哪儿去了呢？大家是莫名其妙啊。蒋平和展雄飞一商议，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，至于丢人这件事儿，分头派人去找。那么说这几个人哪儿去了？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呢？书中暗笔交代，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尖角啊，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，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，唯独自己没有。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，要把我抓住没我的好，轻者把我扒皮扁天奔，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，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膛摘心。哎，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。想到这儿他有点后怕，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。王顺一琢磨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我别在这儿装傻了，我给谁卖命？到时候别人一推265，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，倒霉的是我。就这么办。他跟谁也没商议，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，人们自顾不暇，自溜 钻到后寨去了。到后寨干什么呢？他得找点路费，因为啊，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，王典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，他知道内宅一拉六有五间仓库，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尽有，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，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。有一次王典高兴了，喝完了酒，领着王顺贤六就指点给他了。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啊，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，仓库这事也乱了，没人管，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就来到里边。他一看这屋里啊，躺箱立柜什么都有啊，他用掌中这口假大关刀咔嚓咔嚓劈开了几座柜，果然里边有金银，他也没过数目，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，觉着足够用了，这才提包转身出来，也该他倒霉。他刚到了院里头，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书安，因为混战嘛，方书安见贼就追，见贼就打，眼睛也杀红了，正好到后院，一抬头看着王顺了，方书安一咬牙，把大脑袋一晃，喂，陈小子，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，老子正想找你呢，找刀，搬过去就是一刀。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，无心恋战，如果要安心打，方书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王顺虚晃一招名身上房，是撒丫子就跑，他奔后山就下来了。方书安再想回去找人去，就怕断了线，大脑子一琢磨，这小子要溜不行，我得跟着他，他是蝶云峰第一名要犯，抓的就是他，我能让他跑了吗？但是方书安一边追一边就喊，来来人呐，有听见了没有，贾旭良跑了，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，奔后山来。他一边追一边喊，结果也被人听见了，谁？小玉是爱虎，爱虎听见方说安拉鼻儿，王顺跑了，爱虎心就一动啊，赶紧转身找人，把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给找着了。本来啊，想找徐良，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的跟雪人一样，正在混战之中，抽不开身，时间不能耽搁，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起来了。追到后山，到处是战场，到处是火光，再找方砖找不着了，爱虎他们可急坏了，听说是奔后山去了，干脆就追吧，结果跟方砖呢还跑到岔道上去了，一个奔东北，一个奔西南，不表爱虎他们，单表方砖，这阵他也豁出去了，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，出了蝶云峰狼牙涧，跳过老山头，又跑出十里地，方书安累得虚虚之喘，打量头往前的一看，可不是王顺，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，这阵是不顾了命了，方书安在后的就紧追，一边追一边叫唤，站住，王顺你跑不了了，上天赶到凌霄殿， 入地狱赶到鬼门关，不把你抓住，姓方的绝活不了，你给我站住。王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，他倒不是怕方叔安，他怕徐良和白玉瑞。又往前跑了一程，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，徐徐带喘停身站住，回过头一看，就方叔安一个人。哎呦，王顺的心呢这才平稳了平稳，啊，就他自己呀、啊，那我怕什么？臭崽子，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，我出出气。我不是徐良和白玉瑞的对手，我还打不过你吗？人要倒了霉了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。王顺把包放地下，转身奔方叔安来了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，一看王顺不跑了，吓得他也不敢追了。站住了，方叔安回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方才他光顾追了，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呢，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。方叔安脑袋嗡了一声，还是我傻呀，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？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？方叔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这王顺呢、啊、一边追他一边喊，哎，方叔安，站住，你不是想抓我吗？贾徐良在这儿呢，你跑什么？有种的你过来抓呀。方叔安一边跑嘴还不老实，你放猪笼屁，小子，你等着，一会儿我再抓你，这阵我没空。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。王顺一想，算了，这是个臭无赖，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，我能往回追他吗？硬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？干脆我还跑我的吧。想到这儿，莫回身来，找着银子包，他照样往前跑。你刚一跑，方叔安又回来了。方叔安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一想，如果我要跑了，就断了线了，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，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海底胸针一般呢。这小子这回一跑，不定迷到哪儿去了，我干老想报仇全得化为泡影，不行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，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，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，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。所以方叔安冒着险又回来了。喂，嘿，王叔，你他妈站住，爷爷追来了，现在有功夫了，我来抓你来了。把王顺气的鼻子眼都冒火呀，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，一回头一看方叔安就在身后，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，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？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，转身又回来了。方叔安，过来来来来，你不是抓我吗？爷爷在这等你。方叔安一看人家站住了，不敢追了，滋溜躲树后头去了，急着在那支拉鼻儿。王顺往前一迈步，方叔安转身就跑。等王顺跑，方叔安又追，这俩人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。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，心说我要倒霉呀、啊，这叫冤魂缠腿。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，鬼点子甚多呀。哎呀，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？眼珠一转，他有了主意了。这回他又站住了。方叔安一看他站住，自溜也站住了，把小片刀晃了三晃。王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王顺呢，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。哎，姓方的， 咱俩做笔买卖，你看怎么样？ 你什么买卖？你说吧。 小芳子，你别忘本，你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后来了呢，你才投靠开封府。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，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，你投靠开封府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。我就不相信徐良把你鼻子拉了你能不恨他，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你能饶得了他？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也是被迫无奈。方叔安啊，不管你怎么想的，我也是绿林人，现在我倒了霉了，落在暗处，这就是人在暗处去拉一把，你切莫赶尽杀绝呀。如果你方叔安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，我一定报恩。紫面金刚王顺是讲义气的人，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，我绝不能袖手不管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，就是你知我知，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，你怕什么呢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？王叔安一听见啊，这小子是怕了我了。方叔安明白，这叫贼不寝正啊，你心里有鬼，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。方叔安那鬼点的更多，低着大脑就琢磨了一会儿，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以也有一定的道理，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？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，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呢？我打算来个现得利，行吗？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？那你给我多钱？不知道，我倾囊而赠，有多少给你多少。你等会儿啊。王顺把偷了那包银子拿出来了，往地一放，打开包袱皮儿，用眼睛一过墨，不少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如果都折合现钱，不到一千两也差不多少。看罢多时，他跟方叔安说：“方爷，多了我是没有了，要有的话，我绝不吝啬，看见没？”这一包全给你，能不能放我逃走？我那包那是多少？一千来两吧。我太少点了，张哥那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。方爷，你别逼着哑巴说话呀，因为我走的仓促，身边没带着巨款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将来如果咱俩再见着面，我给你五千两白银补今日之情，你看如何？再和你说呢啊。我说好吧，咱这人呢最讲理，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。哎，王顺把包包好了，因为俩人离着挺远，方叔安不敢上跟前来。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一琢磨，别上当啊。我方叔安，你给我起个誓，我要把这银子给了你，你还追我不追我？我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？姓方的最讲义气，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，驷马难追，板上钉钉啊，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把银子给我，我要不放你，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，车压马踩，不得善终。好了，兄弟，够意思。借钱，啪， 弹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王孙真相信了，把这包银子扔给方叔安。方叔安用刀尖挑过来，用手一摸，硬邦邦的是钱，他也没过数目，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。等围完了，王顺一笑，方爷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姓王的走了，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一定报恩。你等等等等，你往哪儿走？这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王顺呢，干脆你跟我走得了，我把你带到开封府，包厢也有三口铜闸，那狗头闸可快了，我把你塞里头，拿铡刀把你铡了就得了。哎，方川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这钱白花了。你放屁，你他妈这钱是偷来的，不是你的。再又说回来了，你就是万两黄金，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啊。方大爷铁面无私，岂能受贿？刚才我使的是烟炮滚吹灯，小子你跑不了。 哎呀， 姓方的，你小他妈损透了，难道说你方才起的事不算了？你就不怕硬事，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早都活腻歪了，车压马踩呀，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全都不在乎。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。把王顺气了，来了个小发昏啊，眼前金灯烂话，心说我呀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，本来就没路费，都叫他框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啊好啊，王大爷我也豁出去了，不就是死吗？临死以前我也叫你好受不了。哪里的王顺提刀来撵方叔安，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滋溜进树林里跑了。可王顺这个追也是勉强的，追了那么一会儿，一想算了，我一定把这冤魂给摆脱了，上当上当的，快走，一会儿天亮就来不及了。想着这王顺照样往前跑，他一跑方安又跟起来了，来来，好小子你他妈是跑不了了。但是这回方叔安怎么在后头追，王顺连头也不回了，他是下定决心加快速度，离着叠云峰越远越保险。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，方才呢光跟方叔安扯淡了，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，这阵他下了决心跑，方叔安就撵不上人家了。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出，眨眼之间是消失到黑夜之中。方叔安拢着目光紧追慢追，结果断了线了。你坏了，怎么跑哪儿去了？方叔安看了看地势，就是这么一条道，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。方叔安一琢磨，我呀别改变主意，就顺这条道往前追，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。就这样方叔安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了，也没找这王顺的影子。哎呀，方叔安心头就凉了半截啊，看来断了线了，我白追了一晚上啊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再往头前看看，要实在没有我就回山复命，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这个王顺。 但是王传转了一圈，看看这地方十分。 现在是5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风和手中最美的声音。 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想象的力量引领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从今天起，成为更好的人，按时吃饭，准点睡觉，坚持锻炼，偶尔旅行，和喜欢的人来往，和朋友常常联络，不错过品味1033，成就更美好的自己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，1033广播书场。 方树安追赶王顺，追到蒋家坨，他是不清楚，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，再往前走不远啊，就是洞庭湖和长江，这个镇店就离着大江不远。方树安还从来没来过，他一瞅这个大镇店不小啊，东西一趟大街，南北的买卖和住户，周围环绕着青山，景致非常优美。但是方富安心乱如麻，哪有心思观看风景啊？他低着大脑袋一琢磨呀，这个王顺肯定眯在这儿了，不定在哪家，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，非把他抓住，往我干老面前一现，他老人家得多高兴啊！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立下一件大功。方砖打定主意进了街了，这阵呢刚早晨起来，有的买卖开门了，还有的没开门。他抬头一看，小十字街路西了有一个饭馆，这饭馆3个大字叫三仙居，刚挂上幌子。哎呀，方砖这才觉着有点发饿了，老肠子跟老肚子直干仗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方砖一想啊，这2天就没吃好饭了，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了，水米没沾唇，觉着又乏又渴又饿，心说呀，我先进饭馆坐会儿，把肚子填饱了，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，然后再说。 就这样他迈步进了三仙居。这买卖刚开门，他是头一位顾客。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，回过头一看，哎呦，大爷您早，请坐吧。好说好说。方栓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，等坐下，这伙计擦抹桌案，摆上吃碟筷子，就问他，大爷你想吃点什么，吩咐下来吧。您是头一位，厨师傅一高兴给您做点可口的美味。哎呀，你们这都有什么呢？哎呦，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子，在蒋家坨是首屈一指，咱做的东西什么都有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草壳蹦的，水里浮的，煎炒烹炸，包办酒席，样样俱全。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这么办吧，你呀随便给我颠兑颠兑，弄的八个菜，冷荤热素煎炒烹炸，捡个最拿手的给我做来。哎，好了，那你用多少酒？多了不要，半斤吧。不过还要好酒，嘿，您放心吧，咱们有自己酿制的，叫开坛十里香，在十里地以外顺风您都能闻着香味儿。行行行行，那就是他吧。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，方若安利用这机会往椅子上一靠，脚着昏昏沉沉的，身上有点发突突，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，另外也不多休息，眼睛有点发涩。他往街上瞅瞅，买卖陆续都开张了，行人也在增多，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。可是他又一想，即使王顺出现了，我怎么抓他，没人家能耐大呀。哎呀，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房管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，伙计把菜陆续端来了。老方高鼻子一闻，真香哎，大概是饿了的缘故。方砖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来，他就吃开了。这阵酒也给烫好了，他一边喝着一边吃，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。里边是后院，可能是饭馆的人的下处。这饭馆还真不小，他坐的是散座，卫生方面也不错。靠着里边呢，一拉六有五个单间，那是雅座，帘都没挂啊。方欢一想，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？对，我他妈有钱呢，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子，这样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。想到这，他掂掂这银子包，不由得高兴。那方欢这人呢，挺爱小啊，平日的时候很节俭，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，如今发了个小财，他真是喜出望外，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，他吃上了。这时候呢，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，哗哗哒哒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的。方欢有时候看看，有时候闷头吃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从外边堂锣一响，走进一个盲人来，嘡嘡嘡。方栓回头一看，是个老头，这老头是个大个，稍微啊有点佝偻腰， 脑袋都秃了顶了，叫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，把它拢在一块儿梳个小疙瘩揪，大草帽在身后背着，斜挎着个黄布兜子，油纸麻花上面还有几块补丁，这兜子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，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，手里头拿着小长锣，右手拄着明杖，往脸上一看呢，是个盲人，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儿。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了，伙计赶紧迎上来了，老爷子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您那往这儿走往这儿走，您那要用饭吗？ 我闻着香味儿了，这不饭馆子吗？ 对了，这叫三仙居， 我就冲这名头来的，有闲座吗？ 有，老爷子，这还有闲座，你请到这 儿。不，我自己找张桌啊。 您看他看不见呢，他还挺爱挑剔，拿着个棍子戳戳搭搭，就戳得到方叔安这桌子这儿来了。 我这桌子有人， 哎，这有一位客人， 哎，就这吧。 拉了把椅子坐到方叔安对面，把明杖唐罗都放下来了。方叔安这阵吃的不得灵，肚子有点瘪了，可抬头瞅瞅这老头，哎呦，这人怎么这么惨呢？那脸上油脂麻花的，看那样大概能有一个多月没洗过脸了。这时候医生不错，但是挺脏，袖面挽着，露出那胳膊青筋暴流，瘦得不像个样子了。哎，老方心中暗想，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啊，你这盲人多可怜的，还敲个唐锣，甭问，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。你方叔安是绿林人，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吗？但是也不认得，自己还闷头在这吃着。这时候伙计给方叔安端上四喜丸子红烧大鲤鱼，大爷您菜可齐了啊，您尝尝这鱼的味道，天下绝伦，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，味道是格外鲜美。 好， 您再尝这四喜丸子，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。 那行，一会儿我多给小费。 方叔安还唱上了，拿着筷子，他琢磨是先吃鱼啊，是先吃丸子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那位盲人呢，把筷子也抄起来了。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， 这丸子这味儿还真不错。三鲜居啊，这厨师傅有两下子。 说着话，这筷子一拐弯奔那鱼去了，在当间拦腰，把鱼给斩断，把上半截夹过来， 这是香，这鱼做的活好是真到家。 哎呀，把方叔安给气的，心说你眼瞎，你心也瞎呀？你问价了吗？这给我端来的，你吃什么劲儿？给这老头可气不可气？方叔安一生气也没言语，就瞅着他，一看这位。连声赞叹，真好真好，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，他也吃了，吃完了用手瞎摸，把这四喜丸子这盘子摸着了，端到自己眼前低着头一转圈，全入了肚了。方叔安气的把筷子放下了， 哎，我老头，你听着啊，你往这一坐，一没点菜，二没要酒。我说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？ 啊，那伙计不说呀，给我端上菜来了吗？ 那是跟你说的吗？那是跟我说的。我要了八个菜，这是最后的俩菜，你也没问价钱，怎么你就吃了呢？ 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人要老了就不中用了，耳也背，眼也瞎，你这吃到的，你看这怎么办？要不这么办吧，我包赔你俩菜，算了算了，我再要俩得了，往后老头你注点意，这玩意儿叫讨人嫌，你遇上我了，你遇上刺儿头的话，轻则骂你一顿叫你包赔损失，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，老骨头老肉的了，捶你一顿你还活得了吗？你这人真是， 伙伙计过来。 其实伙计啊正忙着呢，一转身回来了，哎呦大爷，哎，你吃的好快，这么会没了。 嗯，是啊，有人帮着吃他能不快吗？我照这样的菜再给我来两个。哎，是了。 伙计说就问那盲人，老爷子，刚才我照顾别的客人家还没问您呢，您想吃点什么？ 哎， 吃什么呢？想吃好的没钱，但是我这边还挺馋，这么办吧，你给我来一盘烩豆腐吧。 伙计乐了， 老爷子，咱这三鲜居也是大饭馆，咱这不卖炒豆腐，您要想省钱这么办，您出了我们这饭馆往前边走，您看那胡同没，那里边正卖小吃的，可也都不错，还经济还实惠，您就不必在我们这吃了。我说伙计，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，你不卖豆腐我不知道啊，没有就说没有呗，你干嘛往外撵我呀？ 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替您着想。 哎呀伙计，那么你们这儿最贱的菜有没有还解馋的？ 哎，有，炒肉丝了，炒肉段了， 您看这样，您随便来一个吧。 行行行行，管他什么的，最便宜的给我来啊。 哎，这伙计就算不错，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来，与此同时给方叔安那俩菜做来了。方叔安一想，这何苦来的，这老头太不小事了，我这还没等吃呢他全给吃了，这是遇上我了，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？方叔安想到这儿，把筷子抄起来刚要吃，你说这老头有多可气，他要了一盘菜他根本没动，他这筷子一拐弯又问方叔安这条鱼来了。啊，这菜是不错啊，刚要夹，方叔安过去把他手摁住了，你等等，我说您这眼瞎，您手可挺有准啊，您看您比邻的多是地方，这是我的菜，你看看人怎么这么老了，就完蛋了的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 说着筷子一拐弯又奔着丸子下来了。方叔安心里纳闷，你是装蒜的，这是真的， 这老头真可气。哎， 这老者夹了个丸子，这肉丝这味儿真不错。 我老爷子，那是肉丝吗？那不丸子吗？还是夹的我的。 是啊，对不起，谁让咱俩一个桌来的，您就吃点亏吧。这么办，我呢要是包赔您这菜钱呢，我包不起，因为什么呢，光寡孤独，我又没有收入，就全凭着打堂锣串村镇给人家算个卦， 挣那么俩钱儿。要想包赔您这菜钱呢，实在拿不出来，我这么办得了，我奉送您一卦得了。房祖安本来不信这玩意儿，他知道这叫江湖术士，360行有这么个行当，这骗外人行，内行人能上这当吗？但是方祖安呢，这阵也没事儿，拿他打岔，所以方祖安乐了，是吗？那好了，那你就给我算一卦吧。好，哎，我们把手伸出来，男左女右，哎，给你左手。这老头摸了半天，哎呀，我说从您这手相来看，您可有一场大难呢。方若安根本没信这套啊、哦，那你说我什么大难？哎呦，从您这骨头里头我摸出来了，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，你抓不住，不但抓不住，好一好把你还得饶上，真是凶多吉少啊。咦，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一拨了，心说话，你他妈甭跟我装蒜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追人呢？甭问，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伙的，你不瞎装瞎，你跑这装蒜来了。但是一看又不像，看王顺那意思也是瞎跑，跑的这个方向，他怎么能认识这人呢？老方一想，先沉住气儿，我看他怎么往下白活。我说老人家，您算说对了，我真追赶一个人，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不？能追住，有希望。哎呀，我这一摸你这骨头，我觉出来了，这个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离你还不远，只要你留点神，就能把他找着。 好好好，借你吉言呐。不过老头，你方才吓唬我一顿，说我大难临头，此话可是事实？ 真的，这我可不是吓唬你，我摸出来了。 那你说我大难临头有解的方法没有？ 有，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儿。解可是解，你得破费几个钱儿。方砖暗笑，看来了不是，转了半天转钱儿上了。 那您说我得怎么破费个办法呢？ 好办，我说咱们俩人啊，别在这儿，里边有单间雅座，最好咱换个座，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请我吃一顿，你这难呢就解了。不但解了，你还能抓住要抓那个人， 是吗？我老头，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吃哪碗饭的你清楚不 清楚？清楚，我摸你这手都摸出来了，你是江夏县的人，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，细脖大头鬼方叔安，对不对？ 你 方凡就一蹦坏了，老贼，他怎么知道是我呢？方凡想到这儿，把眼珠子一瞪， 小点声，你别吵吵。 我没吵吵。另外我还知道你追谁，你追那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，是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来的，对不对？ 对呀。 我老人家，您是哪位？甭问，问这没用，我是臭算卦的。 这是摸骨相摸出来的，别人我一概不知。你能不能破费两钱请我吃点？要能请我吃，我一高兴，我还能帮着你办点事儿。别看我眼瞎，我要替你摸，就能把它摸住，是吗？ 嗯， 可以这么说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想不破费，我现在就吵吵，我就喊，我说方叔安来了，要抓王顺。那王顺一害怕就溜走了，你再想找你可找不着了。哎，别介别介，方叔安想这人必有来历，我非把他弄清楚不可。他一看这事，客人越来越多，声音稍微一高点别人就能听见。方叔安想雅座就雅座，到那块谈话方便，这人我是不能撒手。伙计过来，伙计跑过来了，大爷您还添什么菜？ 冒 整个换了，我那雅座有地方，有都闲着呢。好啊，我们把一号包起来了。说着站起来，他扶着这盲人，老头拿着汤螺跟着进了一号了。伙计擦抹桌案让他们坐下，心中暗想，这二位真有意思啊，这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，吃了那么多了又重新要菜，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主啊，咱饭馆子还怕卖吗？擦完桌子，伙计问，那您二位是吃点什么？ 上等酒席一桌。 哎呦，上等酒席15两银子一桌。 你废话， 大爷有钱的，你就给我摆就得了。 好好好， 那就你们二位啊，还是有客人？ 没有，就我们俩人，看看就给钱。 哎，好嘞。时间不大，这菜陆续上来了，就把这门帘挂上了，因这屋有人包下了。等菜上来，方叔安给这盲老头满了杯酒，我老爷子倒个腕吧。先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，您是哪一位？请把名字赏下来吧。方叔安，方才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，是摸你手相摸出来的。你问我这有什么用啊？我一个瞎老头走乡窜镇要饭的，我看不问了吧。我老爷子，还是那句话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外边说话不方便，这块说话可方便。